明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喎。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咧？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悼念晚会嘅集会仪式，就系、不外乎都系派花啊，唔系献花，跟住就播翻啲纪录片啦。呢一啲咁样嘅仪式嘅嘢，对于你真系可能你话想平反六四或者推倒呢个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到底系有咩实质嘅帮助呢？就好似冇乜咯。 佢哋换取啲乜嘢嘅政治本钱？ 就系佢哋喺晚会度有筹款，已经系有一个即系实质上有钱啦。同埋支联会一年之中最上得最多新闻、最多头版嘅咩，就系六四呢一日咯。而家仲有啲即系有啲政协啦，好似活喺平行世界咁样啦，都系觉得六四冇死过人啊咁样。咁所以咧，我係好認同咧，即係呢個係我認同支聯會嘅部分，就係、要搞一個永久嘅六四紀念嘅。呢個咧，我覺得係絕對有嗰、那個。 所以人哋要籌款咯，係咯， 嚇， 係咯， 嚇。 為咗邊啊？嗱，咁啊，星期二晚嘅奪命撈鬆，咁就首先多謝我哋嘅聽眾啦，知道我哋星期二晚咧。總會揾個藉口咧，就開始走嚟飲下嘅。咁有澳洲嘅聽眾咧，就澳洲名產啊，呢、這個 Penfo 嘅酒莊啊，呢、這個 Bin 389啊，389同呢個405好似係，即係以前賣好平嘅香港屈臣氏，而家就越賣越貴。 Penfo 好似唔係酒莊嚟嘅 ，Penfo 係一間 marketing 公司嚟嘅。 我喺周圍收購嘅。 唉，佢四周圍咧就去啲酒莊嗰度就攞啲酒，然後將佢用 Penfo。 嘅名堂， 名堂就推出去，哦、即係佢同一般嗰啲所謂啊用酒莊出出 資嘅 Shatoman 嗰啲就 唔 係 嗰種嘅，咪咪實套名，佢自己嘅實 個名改得好啊，因為點解啲而家嗱以前好抵賣嘅香港，即係呢只嘢都係200多蚊，而家我諗唔似啊而家 啊。 咁咧就因為自從佢改咗個中文名叫做奔富， 嗯， 唔係奔放咩？ 唔係奔走，係奔走個走，財富個富， 奔富走， 奔向呢個富貴咁樣咧，就大陸佬咧就大手大手入貨， 係， 咁就變咗呢個 Penfo 咧就越嚟越貴，越嚟越唔抵飲啊！其實，所以就澳洲嘅朋友咧就喺澳洲買就好啲，我覺得香港就真係越嚟越唔抵飲。 嗯 咁咧就嗱，點解會慶祝咧？就都係有個原因嘅，其實。 係有咩啊？有咩值得慶祝啊？我睇唔到有今個禮拜有咩值得慶祝喎？你分明係貪酒飲就貪酒飲啦，又 有嘅有嘅有嘅，就係咧我你都知道我好仇視中大學生會嘅啦。自從呢個周樹峰之後，咁咧就今年就俾周樹峰出咗一個更柒嘅學生會會長， 就俾位你入。 係啦，就係、呢個叫做歐 子 豪，係啦，就頭先我哋大家睇。節目開始之前見到那位呢個潮男啊， 啊潮男咁叫潮男噶啦， 一個韓星咁嘅髮型咧，起碼係嘛咁就即係嗱，唔知點解嘅。 我覺得啊，周老闆髮型即係潮過好多 歐啊，歐曬。 佢嗰啲李家鼎啊，大佬 歐曬啦， 李家鼎而家好紅啊，大佬。 咁咧就唔知點解嘅，而家啲學生會嘅學生領袖咧，叫做上親去城市論壇同埋電台咧。點解講嘢佢哋隻眼睄嚟睄去嘅咧？上次我睇城市論壇嗰位浸會學生嘅代表， 唔知咩啊，姓麥嘅，唔記得咗。 佢好似就好似林鄭咁喎，隻眼又係咁樣左右左右咁樣望嚟望去望。 咁咪所以做到特首嘛？所以咪要學人哋啲即係高官嗰種眼神咯。 即係都眼觀四方啊嘛， 四方。 咁就嗱，我估咧就當日我喺燭光晚會嗰陣時咧，都有記者嚟訪問我。咁我其實我都講話多謝咧中大學生會嘅，其實， 嗯， 係，即係如果唔係咧，每年咧，自從馬力過咗身之後咧，好耐都冇咧呢種咁樣嘅曲線為支聯會吹雞嘅人。 今年咩啦？官方公布就11萬啦。咁啊，嗰日我都有出席啦。 目測就應該冇嘅。 目測咧就事實上咧，嗱，你高空影落嚟咧。 嗰啲嘅鏡頭咧就影到就坐滿嘅。坐滿。咁但係咧，其實你喺其中咧，你就睇到咧，其實個位置都係疏落 嘅，都舒服，好舒服嘅。 咁但係咧，我覺得就冇乜所謂。即係第二日好多時傳媒就話咩幾多2005年以嚟創新低啊咁。喂，坦白講，10萬好，11萬好，9萬好，12萬好。其實即係喺一個群眾悼念活動裏邊咧，嗰個唔係做健力士紀錄大全，我覺得。 係，同埋即係你夠有咁嘅人數，其實我自己覺得好意 外啦。 咪係咯，我成日都話喂，大佬而家 喂你今年 覺得喂咁容易㗎？ 喂你 幾萬人搞運動，幾萬人都好難啊！而家因為社運嘅低潮嚟嘅呢個。 哇！搞運動啊，你揾個巨星開 concert 啊！ 系啊， 边有50000人去睇、 啊？喂，大佬，你就算啊，邓紫棋啊，《摸光珠》唱都冇几万人睇啦，我谂。 可能有嘅， 系嘛？系咯，有你喺度起码。 系肯定啦，同埋大陆好多咁，佢哋嗰啲就好劲嘅。 好劲噶，邓紫棋而家大陆， 系嘛？ 系。 咁嘅，所以我就话咧，就即系好奇怪事，有啲记者围住阿李卓人都阿何俊仁好似追究咁啊，点解今年咁少人啊？咁 边度少啊，大佬？ 即系我觉得嗱，好简单，你去到某一个数目。其實那個已經是一個社會裏面一個即是28年來、即是自從我覺得是09年這個20周年以來、其實是由原本的幾萬突然間嘣一聲跳到上去20萬、咁就一路維持住咧，係即係好明顯嘅，就算你目測都睇到嘅、啊。以前一半嘅就坐球場坐到， 大家記住， 去到民嗰、那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嗰度咧，已經冇乜人了。 嗱、嗰年係發生咩事咧？我覺得咧就係五年前李旺陽事件，李旺陽事件係將嗰個嘅人數推咗上去，好勁嘅。嗱，今年今日就係李旺陽就叫做五年嘅一個周年啦， 忌 神啦。咁啊，我唔知即係後生嘅一批仲記唔記得呢件事。其實如果即係而家 wrap up 一下咧，就話李旺陽喺五年前就係、是、佢已經係坐咗20多年監， 喺湖南嘅呢個黑獄裏邊受盡折 磨啦，就出到嚟咧眼又盲， 牙又甩曬， 牙又甩曬。咁咧佢咧就出咗嚟之後咧就接受有線電視嘅訪問，咁啊訪問佢咧佢都係講佢話一定要堅持呢個嘅即係大陸嗰個民主。啊！佢話如果係大陸能夠有民主嘅話咧，佢話頭冚也不回啊！即係咁意思啊， 係啦，冚頭也不回 頭，冚頭也不回頭。咁點知接受咗呢個訪問之後咧，咁啊無端端咧就啊吊喺個窗 喺 醫院 嗰度就話 喺個窗邊啊， 喺窗邊就話佢吊頸死，咁但係只腳咧就係、是。 即係掂住 掂住個地㗎啦，咁又跟住咧，亦都咧訪問佢啲親人嘅時候，佢都話其實佢行都有人扶啊，佢邊有能力自殺呢？ 你諗下喎，佢喺嗰個黑獄嗰度係真係瞓喺嗰啲好細嗰啲棺材房，即係根本係 企唔直， 你連容納一個人都係 肌肉都萎縮啦嘛， 係啦。咁你點可能？ 點可能有能力 自殺？仲用呢種方式喎，喺個窗邊嗰度，即係同呢一個即係寬即係 lens 線去吊頸一樣。 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哋嘅有一個局長咧都講人話啊，你個一樂啊，周一樂都講個人話，佢就話我睇唔到有任何嘅可能性咧，呢個人係可以自殺。 唔係好明顯就係被自殺啦，大家都知嘅。其實亦都係牽涉到咧當時嘅呢、這個。周強啊，即係湖南省委書記。因為咧李旺陽呢件事點解撳咗落去咧，亦都牽涉到咧成個周永康嘅派系喺後邊。咁就當然啦，而家周永康已經倒台，但係亦都唔會有人幫呢、這個即係李旺陽去申冤 係。 咁就我睇咗佢李旺陵嘅訪問，即係我都覺得好值得尊敬。包括係咧，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最近嘅一套由一個有線嘅以前嘅攝影師拍嘅紀錄片，就係講呢個大抓捕啊，即係維權律師啊，係啊。咁我覺得即係你諗翻轉頭，我哋係一個自由嘅環境，可以咁樣去自由地去悼念呢班人，但係你諗下佢哋。你最近看新聞，昨天看你都知道，砌個字出來都拉曬。 或者轉發 行為藝術啊， 剪發張相啊，都拉啊。 轉發張相那個就直情係取消了學籍。 係 啊，而且個罪咧，好多啲罪都係顛覆國家政權罪嘅，即係好奇怪，呢啲人民咧做咁少嘅事咧，咁輕微嘅嘢咧，都個功能 係啦，顛覆到噶啦， 可以顛覆個國家嘅。 呢個國家即係佢又講到自己咁強大，實際上就我諗仲脆弱過我哋嘅玻璃杯啦，係嘛？即係如果啊。轉發一張相或者砌一個人形砌咗六四個字出嚟，都會顛覆，令到呢個政權受到顛覆嘅話咧， 咁就呢個政權就應該移民去火星咯，我覺得其實，即係嗰度可能只係得呢個細菌空氣咁樣咧，細菌都唔知有冇，咁就應該冇人顛覆佢啦，應該我諗係。 嗱，其實咧都冇啊嘛。依個李旺陽五年前咧，就即係令到多咗好多人去維園， 因為嗰件事好震撼。 嗰件事好震撼啊！對香港人嚟講， 因為其實已經過咁耐啦嘛。 啊， 係。 而大家親眼目睹，仍然有人為咗六四呢件事係坐黑獄坐咗咁多年，而最終居然係一個咁荒謬嘅理由話佢自殺， 同埋仲要 逼死埋佢， 逼死咗之後仲要係即係即時好快速火化， 仲要逼佢 機會都冇， 仲要逼佢個妹啊，要承認 簽名啊，係啊， 簽名 話佢係自殺， 佢係自殺嘅。嗱呢件事咧，其實我相信香港人嘅反應咧，同所有嘅愛國情懷咧，同呢個二十八年前。是很不同的，這件事是很明顯是一種出於什麼呢，一個不義的事件， 是 涉及人一個不人道、 嗯、你看到他的樣子，我都說林建成的訪問，即我後來就出了一本書，其實、嗯、李旺陽這件事、嗯、叫做《撼頭也不回頭》、 嗯、 即你看完那個訪問你無動於衷的呢，就其實即你去到應該適合去火星做人的，其實、嗯、就不適合在一個地球那裡做人，即一個這樣的，即本來其實很高大的，其實係、 嗯、 你看翻後生嗰啲相，係坐黑獄出嚟，因為他就是個一個硬漢、 嗯， 其實有血性的人死都不肯認錯。嗯、其實 佢嗰陣時五廿幾歲啫嘛，即係出嚟嘅時候啊，死嗰陣時五廿幾歲，但係已經是一個阿伯咁樣， 已經阿伯咁樣，係啊。即係我最記得係佢嗰對眼啊，佢好大對眼嘅，其實， 嗯， 嗰、那個樣係， 但係咧眼神好堅定，真係我又俾佢啲眼神咧又好印象深刻，嗯、即係佢講嘅所謂撼頭也不回頭咧，即係嗰個眼神咧係好堅定，即係對於自己所爭取嗰個信念好堅定。 嗯、所以好多人話忘記忘記，其實邊個唔肯忘記咧？即係你同李旺陽事件、嗯、你睇翻，真正唔肯放低嗰啲，其實就係滿手鮮血嘅人，係。 嗯 係嘛？你諗下砌個字出嚟就可以拉嘅反革命嘅、 嗯， 煽動叛誒呢個顛覆國家政權，轉發一張相嘅可以取消學籍嘅，係、嗯、嘛？一個喺湖南嘅地方嘅黑獄裏邊坐咁多年嘅人，已經被迫害咗咁多年、 嗯， 仍然要迫害到佢死為止。咁、 嗯、 所以我就話好多人話忘記忘記，其實而家唔係香港人唔肯忘記，而係共產黨每年去到呢個時候就要將嗰啲。天安門母親監視， 嗯， 一係就被旅遊送出去離開呢個北京，係、嗯、咯，究竟仲有幾多少人係因為六四事件，因為佢哋唔肯認罪，仍然在地方嘅黑獄裏邊坐緊咧？ 嗯 嗯，係咪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噃？ 嗯， 忘記嗰啲咁嘅撲街話已經歷史書已經有記載，我想問一下中大學生會呢條友，邊一本歷史書有記載到六四嘅史實呢？唔該，你買一本而家中學嘅呢啲通識嘅書嚟睇下，點樣記載六四呢件事咧？全部已經走曬樣啦，已經裏邊嘅內容已經走曬樣啦、 嗯。 最近我哋有個聽眾上載咗佢個仔嗰本教科書， 嗯、 對六四事件嘅嗰個描述啊、 嗯， 根本上係各打五十大板啦，已經係、嗯。然後跟住就所謂懶民主咁，就係話等啲學生討論下，咁學生嗰陣時咁樣做啱唔啱啊咁樣，實際係引導緊佢哋咧，係企喺官方嘅立場嗰度。呢、嗯、個就喺香港今時今日發生緊我哋對六四事件嘅認識啦。 嗯，而呢啲就係所謂嘅歷史啦，即係個歷史就其實係一係 啊。所以我想問， 當權者不斷咁樣去改， 好奇怪佢話寫入歷史咧，究竟你係講 邊本 邊本咧？因為咧嗱，你事實上咧，你中國大陸咧係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六四事件嘅，而家仍然有好多人係唔知道。咁 如果唔係就大陸有個 NGO 走去搞踩單車整紙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前面踩過天安門廣場執埋添啦，嗰間公司啊，冇咗啦。我估係因為衰咩衰戇居嘅啫，佢唔係為咗抗議啊，係咪？即係個單車度整個子彈黑喺度， 佢以為呢樣嘢 係以為好有型， 以為係 好似閱兵咁 啊。咁啊嗱，呢個咧，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講翻呢個即係中大學生會嗰個嘅聲明咧，不如啊，我 概括嚟講，有三點啦。雖然已經有很多節目咧係評論過，我覺得我哋嘅節目都係有責任咧， 我覺得需要講， 係需要講嘅。嗱，佢最主要係三點嘅，我講一講。第一點，我哋逐點講啦，講完一點就評論一下啦。佢話支聯會不思進取，行禮如儀嘅悼念，易於消費六四，利用民眾之道德情感換取政治本錢，本會絕不予認同。同時寄望港人認清六四之本土意義，以免除。以免使悼念沦为爱国情怀之政治摇篮，或是将悼念成为另类政治正确。嗱，呢个第一点， 以为系嗰啲咩会大公嗰啲咁啊？ 喂，呢个系井水集讲咗好多年，我坦白讲， 真嘅 系啊！文汇报社论，我对记者都咁讲嘅。喂，大佬，我十几年前已经睇呢种咁嘅论调，我就话你可以提出另外嘅观点，唔系话六四唔可以，支联会唔可以批评，而系话唔该你有啲水平。就不要用这些这样的什么捞取政治本钱啊，大佬啊， 这个呢 刚才未出埋那些什么航下一气啊，那些 泛民 或者 你将它 佢將的女 啊，城寨 有用心， 有用心 城寨又得，即係將佢換作城寨， 換作中大學生會， 中大學生會又得， 係啊。 基本上咧，你話人消費一樣嘢，一個政治咧，其實老實咁講，政治從來都是消費。因為點解咧？你試下你將呢樣嘢套落去葉普成好，套落去任何嘅政治組織都好。你都可以話佢係喺度消費緊嗰個政治， 正正就因為佢係萬能 key 咧，所以好多人咧叫做鸚鵡學舌，呢啲叫冇水平，就係喺網上邊睇得呢啲咁嘅言論多，以為好 Q 有型。我話俾你聽，呢啲就正正顯示到你咧係無知兼白痴。 係 你六日清明節去拜山係咪消費你阿媽？如果你父母過身嘅話，你祖父母過身係咪消費你祖母啊？喂！坦白讲，呢个字是冇意思的，基本上是等于抽水一样。任何的节目，你可以留低一句，屌抽水。 抽水啊， 系啊，咁评论亲， 咁 就等于抽水 啦。 悼念亲就等于消费，咁你咪消费圣诞老人。 我咁如果咁讲， 你冇消费耶稣啊？ 喂， 你放咩假？如果唔系，你中大放咩假？ 做創作嗰啲仲大鑊，咁你就所有創作都係基於一啲嘢噶嘛，咁咪全部都係消費， 同埋抽水， 係同埋抽水。 你呢啲啊，即係高手， 你肯定係啦， 肯定係高手。 創作你唔寫嘢， 你消費六四，搞呢個咩六四舞台劇，又消費功下，又消費呢等 agenda， 最大消費者呢個 消費藝術啊，唉，真係 又消費藝展， 唔怪之得，我應該入消費者委員會啊。 將佢講為周老闆第一點， 係都有得。 第一點仲有一樣， 嗱呢個唔係噶，呢個有嘢學嘅。大家我哋嘅聽眾聽住，有水平啲留言咧，唔好用呢啲咁嘅字眼，因為咧呢啲字眼已經用到咧係冇認知意義啊 ，meaningless 嘅其實係消費乜乜，消費物物。咁你過聖誕節，你可以話人消費聖誕老人又得，消費耶穌又得，消費基督教又得，係嘛？新年就消費邊個咧？係嘛？咁消費呢個。年寿啊又得，消费财神又得， 系咯。 阿妈生日咁啊，消费阿妈啦，当然啦，叫阿妈俾钱啊嘛。 好啦，嗱，佢第二点咧， 喂，咪先，仲讲埋先，行礼如仪咧，因为网有个即系网上朋友啦，叶一枝佢都，我觉得嗰个回复好正嘅，即系你话支联会嗰啲行礼如仪啦，咁你哋都出个声明咁样，咁唔系行礼如仪咩？我一样啫， 当然唔好出声明啦，就当佢咪。 仲衰， 其实好多人都讲啊， 即系 你当佢冇件事咪算咯。如果你嘅 to be consistent， 你觉得六四系 冇？如果你覺得應該遺忘的話，我連出聲明我都 不出咯。 即係邊有人大大聲講俾我聽，我乜都不做 啊？ 點會咁樣嘅？你 佢又消費緊 嗱，有原因我話俾你聽。 出聲明， 佢之所以要出聲明講啲咁嘅嘢咧，我唔係動機猜測，即係話一個違反佢自己嘅立場嘅行動嚟噶嘛。其實，因為佢要冷處理啊嘛。其實我哋唔好理啊嘛，最緊要 係啦。 但係要發表一啲咁 outrageous 嘅言論咧。就是要俾某啲人聽，我覺得， 嗯， 就等於當日喺天后出邊， 哦， 親眼大家目睹嘅嗰啲叫人唔好捐錢俾支聯會嗰個組織叫咩話？啊 咩話？ 珍惜群組係啦，佢點解動幾條友喺度咧？喂，大佬佢要做嘢俾人睇噶嘛，證明話俾人聽我做咗嘢咯， 嗯，係嘛？即係打卡。 係啦，所以點解呢條粉腸喺翌日嘅 電台討論裏邊，居然個言論係同曾色群組一樣嘅，就係話：哎呀，嗰啲錢點解捐咗支聯會，攞咗做乜啦？係 啊， 張秀賢就即刻話佢：喂，你中大學生會收到支聯會每年嘅財政報告 嘅。係啊，個財政報告係咁多年都你可以 上曬網嘅大佬啊， 係嘅，即係你當你問人一個問題就係：呢啲錢用嚟做咩嘅時候，有財政報告你 做下 嘅。 喂，大佬你 大佬啊， 坦白講，曾色群組嗰啲咧，基本上就係爛仔黑幫咁嘅樣嘅嗰啲友係。 大媽咁樣， 行個款都話曬都一個學生啦，一個大學生啦，即係你俾啲水平出嚟，點可能將曾色群組嗰啲言論，將文匯報嗰啲咁樣嘅井水集嗰啲言論，剪剪輯輯成為呢個中大嘅新聞稿咧？真係 一陣我哋會，我哋會講下啲點 copy and paste 嘅文化，講下呢個文化。 但係你都吸 得成啲啦。但係呢個嘅聲明咧，嗰種嘅 copy and paste 嘅痕跡係 好明顯啊， 因為個邏輯唔通啊，最主要係因為個邏輯唔通。好啦， 即係佢喺城邦派攞啲，教主攞啲，陳雲攞啲，然後跟住就 本土派又攞啲， 跟住就。文匯報又攞啲，咁其實係咪佢哋同一個系統嘅咧？ 同一 個，依個又一陣可以討論，有得討論一下呢、這個。 我懷疑啫。 但係第一點咧，佢仲有下半部嘅，仲有下半部。 乜有下部嘅咩？ 有下部，佢就話咧，寄望港人認清六四本土之本土意義咧，以免淪為。呢、這個愛國情懷的政治搖籃， 呢個就似花毒喎，呢個就似阿陳雲嗰加波嘅呢、這個。 喂，我想首先 argue 一樣嘢先，即係其實我知道唔使 argue 嘅，不過即係你知啦，做節目。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啦， 係啦。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啦，因為愛國有邊一個人而家話俾你聽，依、這個參與依個維園嗰個悼念當中係為咗一個愛國情懷呢？ 唔係因為佢話 你 assume 嘅啫喎， 嗰兩個字係啊， 因為佢話要建設民主中國， 要建設民主中國咧呢一樣嘢咧，其實建設民主中國好，建設民主朝鮮好，諸如此類呢一樣嘢咧，都可以係出於普世價值嘅。 係咯，第一建設民主人間 係啊，建設民主人間得嗱，但係我都係想講，好多人參與支聯會呢個嘅燭光晚會嘅時候咧，其實支聯會嘅口號同佢參與呢一樣嘢係可以係有。不同的，我不一定是完全 不是很簡單的 支聯會的口 號，即等於我們去即親人過身，那個道士在那裡破地獄，我都不知道他搞什麼、啊、其實在那裡，那我就跟著在後面走來走去，那難道就是說我不喜歡就是這個這樣的道士破地獄的姿勢，所以我就不去，破地獄有這個大中華民族主義在裡面，所以就不去了， 以免淪為這個道教的 消費，這個道教 或者以免淪為道人迷信之搖籃咁樣嘅喎， 即係呢一個嘅一年一次嘅大家集體去一個地方去悼念一件事情，佢係可以係純粹係出於一種咩呢？因為嗰件事係發生喺我哋嗰、那個即係年代，亦都係我哋見證住嘅一件事，對香港嘅本土意義 exactly 係非常之重大，所以我哋每年行入去一次嘅時候，係唔代表我係愛中國，有咩愛國情懷喺嗰度？即係你依一個咧，又係一個 assumption 嚟嘅。即係又係我哋叫做咧，好多時咧係冇推論之下嘅針啊， 同埋 係針咗落去 老屈咯，老屈人哋即係等於嗰啲老屈人種情花毒嗰啲一樣咯，愛國情花毒咁樣啊嘛，即係就係呢種邏輯啫嘛，其實。 我覺得當中是有個分別的、只不過咧就係呢啲咁嘅蛋散學生咧個表達能力嘅水平太低嘅，其實，即係佢嘅水平高啲咧，其實佢已經即係可以寫得好啲。我成日都話，即係起碼講出佢哋嘅觀點，就算係抄翻嚟都好。即係話咧 ，OK， 中國民主運動背後係一種民族主義嘅動員喺裏邊。咁而呢種民族主義嘅動員咧，係令到我哋咧會好多時喺啲問題裏邊咧係接受咗中共。的一啲嘅所謂國情論的理解，咁咧就從而咧就係咧削弱咗我哋嗰個嘅鬥爭嗰個意識， 就係太複雜。 係啦， 即係我成日覺得 以我嘅方法去表達就應該係，但都有得搏嘅，我覺得。 其實都好難，好難咬得通咯。即使係你咁講， 如果作為一個聲明咧，嗱，我係咩啊？即係我哋依啲都係寫過好多聲明嘅人。我話俾你，聲明越簡單越好，一個 point 直接到尾。你唔好咁複雜。你而家 copy， 我想講啊，你唔單止係複雜啊，因為你係 copy and paste， 所以個邏輯不通啊。你譬如你我頭先講嘅呢一點裡面咧，你就已經有兩點係需要 elaborate 嘅。 唔係，其實我覺得 即係究竟譬如 聯會做了什麼壞事，舉例，喂，如果我寫一篇的講支聯，我的聲明是主要針對支聯會過去28年裡面做過什麼傷害民主運動、傷害香港人利益的事，講整篇聲明只是集中這一點。 我想他又未 只是集中這一點， 未敢有吉士去到那個位 置。又或者這個是需要做很多資料搜集，很煩，做不到。 其實不緊要的，你叫文匯報的記者幫你寫就得咯，他們一按掣出曬嚟啦，係嘛？ 一點夠噶啦。 支聯會暴行錄 係啊，暴行錄 係嘛？咁你夠勁啦。 我反對嘅，唔係反對，我唔係反對香港人悼念，我係反對你支聯會。 咪咯，我話俾你聽啊，支聯會將香港人綁上呢個抗共嘅戰車，屌我都識講啦。高達斌嗰份你都撈埋啦，坦白講。 咁唔得嘅，嗱佢哋 如果你可以去到嗰個水平 嘅話，雖然佢哋阿爺同一個即係我當啦，咁但係你唔同派即係唔同陣營揾食咧，咁我冇理由益你噶嘛。即係我係 即係益咗高達斌啊， 益咗即係依班可能都係揾食或者點樣啦嚇，即係我做咩要益你啫？ 嗱，我覺得咁即係有啲嘢衝出嚟 X 同衝出嚟賊咧。就是兩樣嘢，一體兩面，是 即是 為什麼他們會衝出來 X 這個支聯會、而被人家圍剿呢？我覺得呢不是因為愚蠢那麼簡單、我覺得最主要是要交貨、你想到的任何的人當他們要發一個這麼賊的聲明的時候、其實是有原因的，是因為要交貨、我不覺得很多人說喂這些年輕人你們上一代可不可以寬容一點，錯，對不起，我對於本土派的後生仔，大家辯論到我請他上來節目，大家傾偈冇所謂。包括政見好不同的人都好，其實係冇所謂的。但是中大學生會呢一份聲明，我自己以我經驗判斷，當然你可以話我冇證據，但我經驗判斷係咩咧？係要交貨。包括他俾人 X 完之後，第二日仲去補多一飛，話支聯會財政的問題。系咪呢个咪就 系 珍惜群组当晚大家见到噶啦，已经 系 咪叫人去捐钱俾支联会？有啲钱唔知去咗边啊！你哋戆居啦，俾人呃啦！ 蠢啊，入去俾钱啊，你抢人使喎！ 系啊，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都系中你以一个你话我系本土主义者嘅学生，你上嚟呢个节目里面，我哋可以讨论 嗱。 但系你有个唔同啊，有个唔同啊。 港大孙晓南，我相信佢系本土主义者，我见到佢大家有偈倾嘅。 但系我觉得唔同之处喺边度咧？你以一个学生会之名出一份声明咧，一个官方声明咧，呢件事系好不 好不寻常， 不寻常噶。是不可同日而语，不是讨论，大佬你以官方 是拿整个中大学生会来表态嘛， 表态嘛， 是啊， 而且就一件咁重要香港的即是香港人咁注重的一件事件叫六四这件事件，你作出一个声明，这个本身就是不寻常啦， 同埋由中大学生会去做的，我觉得那个效果即是那个价位就会高一点，为什么呢？如果我哋當日係喺中大學生會嘅朋友，其實當日上去講嘢嗰個林耀強就係我其中一個朋友啦。中大學生會介入六四嘅天安門嘅運動係最深，唔單止物資，最早上去財政上嘅支持，即係中大學生會同學聯，亦都係咧係喺通緝名單裏邊嘅中大學生。有兩個係喺15人嘅通緝名單裏邊。當然其中一個就係即係而家已經係。一個理大的一個講師教授啦，潘毅，即係低我一年班的歷史係嗰陣時係，亦都係介入天安門廣場裏邊好深嘅。所以我就話點解我會咁興嘅原因係咩咧？中大學生會從來嗰啲人嘅死同我哋有關嘅，其實，你明唔明啊？即係話我哋係有份嘅，我哋唔係旁觀者，唔係鄰國嘅事務啊，係成個六四運動裏邊香港人。不是只是聲援那些、中大學生會是上去參與的，其實是、包括高智聯的會議，包括廣場指揮部的會議，我們自己是有一個 corner 的，是在廣場裡面、所以我就說我慶的原因就是這件事嘛，你現在說那件事是鄰國的事什麼什麼，你如果身為一個中大學生會的主席，你對於中大學生會過去20年的歷史你都不明白，做過些什麼你都不知道的時候、你憑什麼坐那個位置呢？我覺得是吗？你只不过一条契弟，一条搵食的契弟，其实是、而搵食的水平也相当之低。Cut and paste 将这些左部啊、珍惜群组啊那些东西黐在一起，就在扮本土派。是吗？本土派的论述是这样的吗？是吗？人家所批判的民族主义的水平，你看看那些其他那些 论那些 本土派那些，看徐成恩写的什么啊，大佬，你当我是傻的吗？真的。即是你明明是一个。將佢搞到烏哩單刀，然後扮一個本土派嘅批判， 實際上佢核心就係嗰兩部分，支聯會撈取政治本錢，同埋支聯會呃錢，呢啲就係左派嘅批判。你睇徐誠欣嗰啲寫嗰啲文章，本土派嗰啲，人哋從來都唔係針對嗰一點嘅，根本係。係咪？佢講緊嘅係一個成個大中華民族主義對香港本土運動嗰個影響。佢呢個咧就係 cover up 嚟嘅，我覺得係。頭先你讀出嚟嗰啲本土派嗰 part 就係 cover up 嚟嘅。 cover up。 你見到佢上去電台 deliver 嗰啲係咩內容呢？就係左報嘅內容。 但係咧，我都係我頭先想 elaborate 嗰一點咧，都係講嘅。你如果用 statement 嘅時候咧，你係越一個 point 到尾簡單，而且你是需要一些篇幅咧嚟去 elaborate 呢樣嘢噶嘛？即係我其實話，我當然不同意你攻擊支聯會啦。但係而家我講你依份咁嘅聲明，淨係頭嗰段啊，已經有兩樣嘢咧係需要 elaborate 嘅，你都冇 elaborate。好啦，咁啊，第二點啊，佢係講主要嘅聲明，主要第二點咧就係講屠城史實都係頭先我哋講啦，已經咧記載於史書，記憶亦早已經深印於腦海，燭光無助傳承和延續意義。呢、這個唔明啊，等大家補充。本會絕對尊重當年六四學子。為民主自由的付出，我們需要堅守其所堅守的普世價值。我不知道你原來你是、普世價值派，我真的不知道。好了，港人二十八年來風雨不改的懷、悼念，可印證我們對此之執著。如基於人道理由悼念六四亡魂，日後港人仍可自行悼念，不明白他講乜。如仍對六四意義之去留存有疑問，港人亦可繼續討論去尋找答案。但本會之答案，最後呢句好重要，為什麼我讀到這麼久呢？因為最後這句，但本會之答案非常明確，就是集體式悼念終須有停頓或結束的一日。 完全都唔 你上面嗰段嘢咧，點樣引上引到後面個結論？ 佢、有咗個結論先，其實係上面嗰啲係包裝嚟， 但係冇關係 啊！冇關係啊，大佬。 當然係啦，冇邏輯關係。 我好辛苦，我要讀咁長咧。 即係咧，我都默默嗰啲。 但係我係想要印證一樣嘢，你講咁多嘢，但係到最後嗰個結論咧係完全冇關係嘅。 其實唔緊要嘅，嗰個場景係乜？佢鋪排係乜？等於痴漢 A V 一樣嘅啫。嗰、那個痴漢嘅場景係假嘅，佢最終嘅結論就係有嘢俾你睇啫嘛，就要打真軍話俾你聽啫嘛。其實係嗰、那個要交貨啊嘛，所以我就話好多人話：，喂，你哋唔好同對後生一代咁 harsh。我再講一次，港大學生會邀請我入去同我哋講嘢，其實我係願意去嘅。其實，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唔知孫曉蘭落個裝未，佢係一個善思嚟嘅。我分得出嘅，咁多年，大佬我哋做人咁多年，面對咁多呢啲嘅唔同嘅政治取向嘅人，如果呢樣嘢我哋都分唔出，我哋就唔使做人嘅。其實係咪？即係究竟佢係一個信念，而佢嘅信念係佢相信嘅嘢，佢有個 passion 喺度，只不過佢同你睇法唔同。即是我反而我覺得是會 respect 的人、但是我看完那個聲明之後，我就覺得這種 cut and paste 加上那些左部的言論、跟住再加上第二日上去電台講那些東西，質疑支聯會財政這些東西、我覺得就即坦白說搵食格來的。大家即當然我不會太怒氣，其實這些人用你將來如果、何俊仁用40,000元請他做助理，他又會過底的。其實即係明唔明啊？ 即係邊度有食揾就， 邊度有得揾就去邊度嘅。其實，即係我覺得你見到上一屆佢哋嘅呢一屆嘅選舉，又派卧底入去對方啊，呢啲咁嘅周樹峰呢啲咁嘅做嘢方式咧，我覺得都係好令人覺得好即係好失望啊！對於大學生即係嗰啲嘅手法啊，其實 嗱呢、這個莊咧，呢、這個歐子豪個莊咧，好明顯係叫做本土派，激進本土派嘅，即係佢自己咧過去嘅訪問當中咧。都其實係企喺嗰個嘅所謂嘅激進嗰個位置。如果你係 to be 即係 honest 啊，我第二樣嘢就係你唔該你誠實啲，你根本係唔 buy 普世價值嘅，你係唔 buy 嘅歐子豪。點解咧？你過去嘅訪問當中已經都係顯示出你係唔 buy 中國人有民主嘅，你認為中國人有民主係對香港係唔好嘅，你認為咧係應該叫做咩咧？所謂嘅本土優先咧係去到咩咧？驅蝗蟲嘅 鬼地獄鬼國啊，係啊， 嚇地獄鬼國㗎，即係你唔 即係佢哋越撲街越好啊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唔該，點解你喺你嘅 佢應該 repeat 翻啦？李旺陽，你咁傷心做咩？佢哋親戚啊？咁我話你有型啦，係嘛？係係，呢啲先有型噶嘛，我覺得。 咁即係 應該尊重六四學啊，學子為民主嘅字。 呢句就應該刪咗佢啦， 直刪咗佢啦。 係咪應該加多個括住抵 Q 死咁咪得咯？ 係啦。 唔係，你如果夠膽出一個咁嘅聲明，我反而仲 respect 啲，即係你最少一致啲啊！ 呢啲叫插刀盡頭就是刑啊！ 咩 以為加多個以為 關我 X 事啊？即係六四咁樣樣，個你嘅聲明就六四關我 X 事啊咁樣。 不回應，《蘋果日報》問你咩？我哋今年中大學生會冇立場，冷處理，講完啦。如果你真係冷處理嘅話，真係忘記嘅話，我哋都忘記咗咯。咩事啊？發生咩事啊？1989年六月四號發生咩事啊？我 你講咁多唯心論做咩啫？你根本就唔 buy 普 教 普世價值， 我成日都話 啊！你根本就 你交數啲水平低到咁就令人好氣結啊嘛！即係喂， 坦白 我水平高過你咁多，又揾唔到食 啊！ 你咁嘅水平又揾到食， 就係咁喎。如果個老細水平好低，要你好 obvious 地交數嘅話咧，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嘛。 咁又係， 如果你交到好濕頭嘅話，老細就話：喂，大佬你做咗嘢未㗎？ 睇唔明，睇唔到喎。 你冇質疑支聯會財政喎，你明唔明啊？即係 等於嗰啲二十週 年設計嗰啲咁。元秋咁柒。喂，這個很容易明白的，真的。如果他老闆是這樣的水平的話，袁秋說得高一點他都交不到數的。 是 是，所以為什麼整個建制派，你看周浩鼎又好，容海恩又好，全部都要這樣的水平呢？就是因為他老闆個老闆，其實個老闆都是奴才嘛，老闆老闆還有很多個的嘛，你為了要大大聲告訴人我們做了事了，這樣的話你自然你沒有可能很濕陶地去交這張單的，因為你很濕陶地交的時候人家不認數，可能有幾個 keywords 一定要有 關鍵詞， 係啊，關鍵詞一定要有 tag 咗喺度嘅，已經係， 係咪？ 咦， 爭撈取政治本錢呢啲一定要 tag 咗喺度。 哦，原來呢篇 statement 咧，除咗係 copy and paste 嘅形容咧，仲可以係叫關鍵詞，即係成個聲明咧，其實係以關鍵詞作為一個組成嘅，你一定要有啲咩嘅關鍵詞喺裏面。 佢係爭幾個，我覺得嗱，我如果俾我找，我就找一半嘅啫。第一就係勾結外國勢力冇，係嘛？六四係幕後有中央情報局，反華反共勢力策動啊嘛，係嘛？冇咯，我覺得。第二就係咩咧？綁架香港人，騎劫將香港人綁上抗共嘅戰車，又冇。我聽咗廿幾年啦，其實大佬我熟過你，坦白講。咁起碼冇咗呢兩點嘅話咧，就最多收咩？應承咗10萬嘅收五皮咯。 唔係啊，咁又咁講啊，西良，我又要幫佢講翻， 你又幫佢爭取最低工資啊？ 剝削勞工 啊？唔係啊，你知唔知啊？卧底好難做噶。 咁係人都知道你睇個《盜夢集》點死你知啦。 點可以？你嗰只咧就已經係咩咧？呢種嘅聲明咧就已經係即係將個卧底身份揭露出嚟，先至可以做一個咁嘅聲明啊嘛。點你嗰只咧就已經係非常之建制或者係親中嗰種嘅 statement， 即係由民建聯發噶嘛？呢啲就應該 即係點啊？重複咗就收唔到啦嘛。 即係嗰啲太明顯啊！即係要扮，即係要扮翻少少。 所以我就話咯，你嗰啲嘢，因為又話我哋好尊重呢、這個嚇、啊、過去呢個學生，中國學生咩為爭取民主自由呢啲嘢，要有翻呢啲乜嘢喺度咯。 虛偽咯，咪話。所以我就話好多人話對下一代要寬容啲，但係大家唔好低估咗下一代嗰種嘅少年老成。當佢哋老成起上嚟嘅程度，嗰種實利主義嘅程度，其實比我哋更嚴重。可以咁講，我哋啲係戇誇誇嘅，其實係參加六四上去北京嗰一代嘅人，其實大部分都係戇誇誇嘅。 我哋最戇居啦， 就是、大部分咧，仲要喺從政之後咧，仲要係咧就係、是、被封殺，整整一代嘅人被封殺。所有你連選個區議會啊，佢都懟件小花落嚟嚼你，係要隨之而後快。喺傳媒裏邊係冇一個可以咁講，真係冇一個呢一代嘅人可以喺傳媒機構掌到權，係全面封殺嘅。是直情 write off 咗呢一代嘅人啊！喺香港啊，講緊唔係喺大陸啊，大陸佢拉去坐監添啊，直情喺香港啊，其實係你留意一下立法會，而家一跳落去就係到Elvin Young 嗰代啦，係嘛？ 哦，係啊，係啊， 即係陶君衡嗰代係 write off 咗嘅，其實 係 因為咩啊？係因為不斷打擊佢哋啊嘛，你做個都話你做個區議會，佢都要部署一年一屆唔得，第二屆都要攞咗你個位啦。跟住傳媒就更加唔係啦，而家就變咗啲譚慧儀啊、郭燕明啊呢扎啦，係嘛？呢扎全部都係西環嘅即係飯局黨嘅人，咁咪大家 happy 咯，係嘛？咁你再加埋下邊而家中大學生會呢一扎啦，咁但係我覺得最我覺得感動係咩呢？就係、是、當日我自己喺天后嗰度，係見到好多仍然係我哋咁上下年紀嘅人，即係大家都。認識的其實，但係就唔係，即係唔係話知道佢係邊個，大家知道對方係邊個，係即係 仍然會去的，其實我都是一個人去的，我見到是、不是請即係同埋啲咩屋企人啊，甚至係同學朋友啊，好多中年人是一個人去的，我見到。咁好明顯你覺佢哋覺得是多得廣大學生會咯，我覺得。即係自從馬力過身之後咧，其實幫支聯會吹雞越嚟越少，其實。 是不是以前有梁富 華，多謝中大學生會，因為以前有梁富華啊，有譚耀宗啊，有馬力啊，呢啲到六月一號開波啦，就做嘢噶啦嘛，要 期間都有阿陳雲嗰啲，算唔算係咧？ 就佢冇咁大殺傷力，我覺得，即係喺吹雞啊， 好好傷心嘅令到人哋， 即係喺吹雞呢個問題裏邊咧，你一定要好。即係嗱，人哋因為當到佢冇食藥，所以就冇乜殺傷力。但係中大學生會咧，就因為第一，我咧同中大呢個名字有關。其實，如果係樹人學生會咧，又未必有咁大殺傷力嘅。咁所以今年樹人學生會咧，即係舊年嗰個就話支聯會係龜婆啊嘛。 啊，係係。 係咪好似今年又唔見喎嗰、那個？ 咁攞裝新嗰裝就真係冷處理咯，呢啲就即係 嗱我嗱本土派係冷處理嘅，我覺得 係咯。 嗱你問我，我覺得反而你冷處理咪冷處理咯，冇所謂㗎。其實我覺得 啲人大羅大鼓 係啊，每一個人個選擇㗎嘛，即係等於六八九一樣咯。六八九就大羅大鼓地話自己 UGL 係清白嘅咁，即係用得呢啲手段嘅，其實佢就係要講俾一啲 audience 聽，而嗰啲 audience 其實唔係我哋。 其實咧，我都要補充一句啦。我哋而家雖然咧就逐段逐段咁樣樣，好似都係都唔會噶啦。一陣翻嚟之後，我哋講完第三段就算。咁咧就其實咧，我哋都係講翻嗰句參與參唔參與悼念，以咩嘢形式參與悼念，完全係個人選擇，完全係個人選擇。呢、這個當中咧冇強迫性嘅，唔會話即係我唔參與悼念，我就會鄙視你。 冇噶，頂我同代人好多都唔去啦。 你作為一個嘅叫做學生會，發出一個聲明，去叫人哋去結束集體悼念咧。咁呢件事咧有兩層意義：一，你係一個學生組織，你事實上是一個學生官方組織，你出咗咁嘅聲明咧，這個本身呢、這個行為係非常之不尋常。第二，當你叫人去停止。悼念咧呢樣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唔 appropriate 嘅。 我覺得唔 非常之唔 appropriate， 唔合適添啊，係相當冒犯嘅。 相當冒犯嘅。 係啊，呢樣嘢係即係等於你 叫我唔好拜你祖先啊， 或者佢係咯，肥館門口你拉人鏈唔俾人入去咁咯。 即係你諗下，隔民建聯都唔敢咁講。 係咯， 坦白講，董建華都係講過一次啊，就係話支聯會即係應該停啦咁樣，係咪？跟住之後都唔敢講啦，已經係。咁當然你可以話，因為你係學生，你有個特權可以亂 Q 咁噏，係嘛？但係同時亦都要承擔個代價咯。我覺得，即係呢啲我唔覺得佢哋係因為亂噏嘅，其實有部分可能係受本土思潮影響，部分。但係我覺得呢個學生會嘅主席咁高調去用一個學生會嘅名義，去叫停止集體悼念咧，呢、這個行為本身咧。我覺得就不是純粹是這個就是本土意識的問題。 我們回來講完他第三點的論點。 還有的。 還有第三點。 休息一會。好。